幸福就是我们的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开学季来了，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今天都安全正常的开学了。今年的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前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下大力气做强做优校内教育，切实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就在昨天，北京市最新的双减发布会再次提出要回归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那么双减出台后的第一个学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将出现哪些新气象？处于深水区的双减改革还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和操作问题值得探讨？此外，家长应该如何正视双减之后带来的新变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关注双减后首次开学，新学期有哪些新气象？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老师。楚老师，欢迎您。 你好，各位朋友好。 还有一位呢，是南一老师思维读写的创始人张南一。张老师，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除了个别地方因为疫情暂缓开学之外，全国中小学生呢，或者是重返校园，或者是迈入了新的校园哈。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秋季的新学年和往年不太一样，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暑假当中，中办、国办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发展做出的重要决策。文件下发30多天来，我们也关注到各个地方都在紧锣密鼓地按照相关的要求来抓紧落实。相信在开学之前呢，很多家长呢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学期和往年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发放调查问卷，征求家长们的意见，几点上学，几点放学，需要几点的课后服务。不少学校呢陆续通知家长，为了保证孩子们多睡一会儿，推迟了到校时间，为了方便接孩子，离校的时间也推迟了。在这段时间，学校将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外服务。那么双减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个新学期，落实中办国办的重要文件，教育部有哪些新的要求？新学期已经到来，备受关注的双减政策是怎样落地的呢？我们先来了解。 双减政策一部分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部分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在减轻义务教育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方面，教育部表示，新学期要对义务教育学校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作业总量调控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是否建立了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制度等等。而且，教育部已经将上述要求列入了教育督导重要内容和双减重点工作监测台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推进课后服务是支撑实现双减工作目标的重要举措。今年暑期，各地对课后服务做了精心准备，新学期要实现校校开展全覆盖。 学校课后服务既要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促进学生更好的自愿选择回归校园参加课后服务。教育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的直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新学期，教育部也明确指出，要有效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吕刚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是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功能。 除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的功能。 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进行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抄课标、抄教学进度命题。 吕刚表示，落实学校承担的双减工作任务，必须要强化教育教学管理。在新学期开学后，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要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严格执行作业管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以上呢是教育部提出的部分新的要求。那么各地的学校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呢落地双减，我们也跟随记者去了解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先来听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的介绍。 规范培训服务的行为，完善学科类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动态掌握学科类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材料、教师资质等信息，严禁呢超标超前的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的这种培训，另外严禁提供境外的教育课程，规范教育教学秩序，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学校呢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一是教学作业辅导有新变化，另外呢针对不同层次和学习状况的同学，作业呢会更加精炼，有了更多的针对不同学生特点的个性化的作业。还有呢，课后三点半之后的活动将更加丰富，不但有素质教育类的课程，还有呢课堂延伸的辅导。一些初中学校还会开设晚自习。三是学习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同学们不再用每天放学以后或者周六周日赶着去上各种学科类的补习班了。但是呢，对你们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要更加重视体育锻炼，防止自己变成小胖墩儿，防止自己戴上小眼镜。 好，这是北京的部分的相关的措施哈。我们再来了解上海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孩子们个性化的学习需求，颇受家长学生欢迎的空中课堂将迎来升级版，新设名师面对面栏目，组织上海全市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等遴选高频和高质量关注点，开展集中答疑， 面向全市的初二和初三学生，探索收集他们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进行线上的答疑，让学生在释疑解惑中获得发展。 与此同时，线下的课后服务也会全面升级，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将推行5+2模式，也就是每周五个工作日，每天至少两小时，结束时间与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目前上海所有公办民办小学都开展了课后服务。教育部门表示，未来将鼓励在课后服务中引入社区教育资源、社会公益力量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等，由区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 比如说少年宫、少客栈、劳技中心会把这些课程送进学校的。 上海市教委表示，未来还将通过促进优秀教师有序流动，实施学区集团捆绑式考核评价和联合教研等多项举措，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总量。而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当部分学生去培训的时候会提高他们的分数，但是当所有学生都去培训的时候可能只会提高分数线。让学生全面发展，用自己确定的能力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才是我们今天双减期待的目标。 好，通过刚才记者的报道呢，我们也简单梳理了教育部对于双减的具体要求，以及北京和上海正在落地的一些具体的双减措施。那么张老师本身是从事儿童教育的，也是学生的家长，孩子也开学了。那么这学期开学，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先说学校的变化哈，因为这刚开学，最直观的就是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我们呢是在海淀，那海淀我们这个所学校就是原来是3:30放学，现在呢直接规定是5:30放学。那么课表发下来以后，原来一天6节课，现在一天7节课，多了一节这个下午哈，就从2节课变成了3节课。第7节课叫什么呢？叫校内活动课，从原来的3:30上到4:30，但4:30到5:30呢还有这个兴趣班。所以就是一下子这个2个小时哈，多了在学校的2个小时的时间是，现在看的内容是说校内活动和兴趣班。那么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因为这一下子2小时，所以家长都非常关心的就是2个小时都交给学校，那他这2小时到底干什么？现在呢，因为刚开始哈，学校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交代。像兴趣班哈，这个比较好说，因为你报了什么兴趣班，你琴棋书画的，你通过他的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校内活动课，很多学校其实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个到底孩子做什么，老师辅导到什么程度交代清楚。但是从家长角度哈，也确实比较理解学校，这么短的时间，少的学校也得几千人，多的学校上万人，一个家长对的只是一个孩子的2小时，但是学校面对的是这么多孩子的2个小时，那么他怎么安排，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个挑战更是在学校那边。所以其实从家长来说，一方面是很理解学校哈，但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都在等着，其实也是盼着孩子下学回来能说一下在学校都干嘛了呀。那么到底是哪种形态，其实家长是最关心的，因为从这些不同的形态上，你知道孩子是如何利用时间的，所以这一块可能是家长现在最希望了解的吧。 第一个哈，家长就是觉得这个课后服务是不是一定要参加，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个自主选择性。第二个就是课后服务到底会提供哪些具体的内容，效果会怎么样。那楚老师您怎么看张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新学期的变化以及家长的一些疑惑？ 我认为现在这样做呢，导师对我提了好多年但是没有实现的一个提法吧，给了一个空间，给了一种可能。事实上我提了很多年呢，都认为学生完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所用的时间呢，最多只能占到他学习时间的60%，另外40%的时间应该拿出来用于学生自主的学习。那么这次呢，有这样2个小时呢，我认为完全可以拿出来让学生自主学习。能不能这样做呢？我认为各个学校的情况啊，可能不一样。事实上呢，各个学校在安排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也未必真正安排学生的自主学习，而且组织这么大范围内的自主学习呢，仅仅靠学校的力量、学校的资源很难实现的。这可能是接下下来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因为今年哈，就是增加的这个课后服务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课后服务呢，也是学校提供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教育部的一些开学要求哈，那么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要全面提高教学的课堂质量。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问了，衡量课堂的教学质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怎么样才算是这个高质量的教学？请教一下楚老师。 这里面课堂的教学质量呢，我认为相对于过去我们的教学来说，最关键的是过去大量的老师他对教材有充分的准备，对教学内容他吃的比较透了，但是呢他对学生关注的不够，就是具体到这个学生他处在一个什么程度，他对这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是怎么样的，对这一点了解不够。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对所有学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呢，是让老师怎么更好的了解学生，更深入的更全面的了解学生的真实的学习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他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学习，在这一点上下功夫，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教育的质量，才能够提高教育的效能。 教学相长，那么这个前提呢，就是老师对于孩子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哈相关的一些措施哈，在给孩子减负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给孩子减负的同时呢，可能学校需要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加法。比如说呢，老师有更多时间是要待在学校了，比如说这个下课的时间呢是延长了等等哈。那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学校它是需要做出哪些加法才能帮助孩子做好这些减法呢？ 因为之前哈也明确提到了这个教学重心要回归学校，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也长了，那么无疑实际上就给老师增加了工作量和压力，也就是需要老师教得更好。但是我是想说，在老师做加法之前，其实我觉得学校是应该先给老师做减法的。他的工作时长，他的精力也就这么多，教孩子的这份累不只是身体的累，主要是累心。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想让老师原地再扛上一个更大的工作量，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要给老师减去一些的。尤其是非教学类活动啊，我觉得一定要首先给老师减去这些压力，你要让他有精力有心情重新面对教学上的更多的更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首先在说加法之前，我是希望能够给老师做减法的。那么在说到加法上哈，我其实是除了楚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给予这个更个性化的这个学习指导，这个是我是同意的。我们虽然说不要实验班不要重点班，但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分层教学，并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老师把我们班上的四五十个人分了层，而是学校用一些这个管理和教学的手法，不是让老师个人再去增加负担，而是用一个良好的机制可以去筛选出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最简单的哈，英语学习，我们这英语学习能看到孩子的差距是巨大的，就是有的家庭特别重视英语学习，恨不得两三岁英语启蒙的已经很好，但是有的家庭他就不重视，所以这个英语学习之间的差距啊，甚至比语文和数学的之间的差距都还要大。那么在这一块，如果四十个孩子都坐在这个班里边，一节课就四十分钟，咱们轮上让老师还得讲，那这孩子一共能轮上说几句话呢？那学的本来基础就薄弱的孩子，他什么时候能够赶得上？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个性化学习、分层学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需要一个相对于老师来说需要学校层面的一个宏观杠杆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学生乐学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学生更喜欢学校内的内容，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师可以用更有意思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手段去让孩子吸引啊孩子对这个课堂提高更多的这个兴趣和关注度。 开学季来了，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今天都安全正常的开学了。今年的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前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下大力气做强做优校内教育，切实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就在昨天，北京市最新的双减发布会再次提出要回归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那么双减出台后的第一个学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将出现哪些新气象？处于深水区的双减改革还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和操作问题值得探讨？此外，家长应该如何正视双减之后带来的新变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兆辉老师，以及南一老师思维读写创始人张南一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其实提到这个课堂教学质量哈，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比如说学校的管理层老师的能力和素质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长期以来也有这个名校长名教师的说法，北京呢其实是正在推行优秀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目前呢北京是有东城和密云两个试点区，那么东城区呢在本学年度会实现干部教师轮岗不少于2000人，很多优秀的校长和老师已经开始轮岗了。比如说呢，史家教育集团的总校长王欢呢将兼任天永学区革新里小学的校长。 东城区的目标呢，是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干部和教师100%的轮岗。另外，北京的密云区呢，也正式启动了学区内的轮岗。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楚老师哈，就是关于教师轮岗的这种方式哈，您怎么看？它能不能遏制比如说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名校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轮岗呢，并不是在减负的时候才提出，实际上轮岗在很长的时间，在很多国家都在用。它有多种功能，其中有一种功能呢，就是让学校之间更均衡，让师资更加均衡，但这只是它的一种功能，它实际上还可以有激活的教学，激活教学资源，还有其他的功能。那么对于你讲的这个，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当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是它不是说解决当下问题的充分条件，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还是要做什么整体的设计当中，比方讲我们学校之间怎么做得更加平等，我们这个不同的学校的资源政策生源其他方面呢，都是要采取措施。轮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呢它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部的这种手段。 轮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哈。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对于这个教师轮岗又怎么看？来听听张老师的观点。 其实轮岗哈，从家长这个个体的角度来说哈，就是这个公平会不会落在我自己家孩子的头上，对吧？那你比如说牛校的家长，他可能就会想啊，我们这个费了很大的劲，无论我们是买学区房，还是甚至孩子可能要摸底考试啊什么的，那现在好老师给轮岗走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不公平呢？这可能是牛校家长的一种心态，但是普校家长呢，可能同样在这里面会有一些疑虑。比如说好的老师来了，他不可能是教所有的孩子，对吧？那好的老师能不能教到我的孩子呢？就他怎么能够让真的受惠到我的孩子头上？或者说除了教师轮岗还有这个校长轮岗，那么校长轮岗的话，校长来了，那我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家长呢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这些变化。那么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教师轮岗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楚老师。 就是对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从管理部门要看整体的效益。所谓整体的效益呢，就是这个能出去这个学校所受到的影响，跟能进来这个学校所受到收益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轮岗过程当中就出现双方都受损的这种情况。那么双方都受损呢，这个轮就它的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轮岗本身怎么去实施呢，是很关键的。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学校之间不均衡，差别还比较大的。那么谁自愿的轮到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学校呢？这个问题呢，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仅仅靠强推呢，它的效果就未必是好的。从管理部门说，一定要从这个整体效益考，不能够有形式的轮岗就行了，而是要实质的真正的提高，或者一个片区或者一个大的范围内的整个的教学的效益。 其实我也特别想说说我身边的一位老师朋友的困惑哈，就是当时看到这个细则之后呢，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未来要去其他的学校上班，离家太远的话该怎么办？其实是有疑虑的。所以呢，教师轮岗的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老师们愿意吗？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能够怎么样来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呢？这个能够实现吗？楚老师。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我认为现在就是包括北京市还全国各地方的轮岗都已经设置了一些条件，比方讲给予一些津贴。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个的制度设计呢，不光是给津贴是不够的，它还是应该有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个程序，就是怎么样相互选择，这是第一个程序。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这个轮岗过程当中的做评估。你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评估不光是评估教师，还评估组织方，还评估双方的学校是不是配合。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要给适当的奖励。这个奖励跟津贴不一样，津贴是你去了就应该给的，而奖励呢是你做得好的， 我就应该给奖励。在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连续的不断的积累经验，再来改进，这个呢才有可能把这个冷岗变成一个有积极效益的冷岗，而不是消极的。不要简单的认为我把老师忍到那地方就行了，这个想法太简单。其他国家的冷岗呢也是注重这个效果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老师换了一个地方就行了。 其实对于各地来说，有很多的配套措施是需要与各个学校、各个区、各个地方的实际的情况相联系的。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怎么样来操作哈，这个就确实考验着当地管理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智慧了。好，那么其实可能会回归到我们一开始哈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想这几天呢，北京市有很多家长哈，正在给孩子来选择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其实大力推进课后服务，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家长3:30来接送孩子的这样一个难题。但是同时呢，也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个课后服务，能够培养孩子更多的兴趣，来提高孩子的全面素质。那么，刚才呢，一开始张老师就提到了这些疑惑哈，就是这个课后服务到底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什么样的课后服务是您和孩子们需要的？课后服务的课程应该重点来培育孩子们的哪些能力呢？ 我觉得首先课后服务呢不应该一刀切，就是有人愿意去参加这个课后服务可以，那有人不愿意那就不参加。我觉得这个像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所谓的发展实际上它就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它给予更多个性化的服务，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应该是灵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更多的是以这种自由的方式来让家长自主选择。另外一个从服务内容上哈，我其实是很同意楚老师刚才说的那个4-6开的。首先这个课后这一块儿，我觉得第一呢是应该让孩子去把这个学校的学习的这个复习的这个部分你搞好，就基本上是作业这一块哈。像我们以前说这个低年级不留作业，中高年级的作业一定要在学校完成，不能超过一个小时。那学校那时候有3:30放学，所以我了解到的很多情况实际上是老师催着赶着要让孩子赶快把作业给写了。因为尤其到中高年级，我们要切实的去，我觉得是以一个实际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作业。所以呢我个人是认为作业是要保证一定的量的，而且老师要对作业是有回馈的。如果孩子的作业写的不够好，而且是这个体现出来他学习上的漏洞，老师一定要有反馈，而且是要明确的告知家长的。因为在学习这件事情和在任何的教育事情是一样的，学校和家庭就是家校啊是要互动的，它是每个都是一个半圆，是要连起来的。那么在这个课后服务上，我觉得首先是要把我们这个主要的学习任务这一块要给完成，而且是要这个完成的很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咱们这4-6开的另外那个4哈，另外那个4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学校的兴趣班都做到了，没有一个是跟他们课内的这个学习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哈，我觉得除了内容上的不同，其实形式上也可以是有补充的。就是不要再把咱们说的是兴趣班学的虽然不一样哈，比如说琴棋书画，但是形式还是上面的一个老师讲，底下的一堆学生听。其实确实在实践当中是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上了一半兴趣班就不愿意上了。虽说这个家长还问，哎，你教的不是什么看起来挺好玩的吗？孩子自己说没劲啊，我不想学这个，还没我自个儿看会儿课外书有意思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教学形式还是太单一了，他的教学内容看起来是变了，但是他的形式还是那种一个人讲一堆人听的模式。所以我其实一直强调说，其实教什么虽然是应该变化的，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教实际上是一块很就是很有学问很值得研究的地儿。比如我们说这个4-6开哈，白天的这个6学了语文，难道后面的这个4就可以不用再学语文了吗？我们这么强调阅读，这么强调写作，而且阅读写作是孩子的这个未来成长的 最重要的基石，你不管学什么都需要这个。那难道回家你那个四就不做这个了吗？当然不是，你肯定还要延续你的语文学习，但是你的语文学习一定不能再是在学校老师一个人在上面给你讲字儿啊、讲词儿啊、念课文那种学习。那么它可以，比如说它可以是这种小组讨论的方式，它可以甚至是我们把一些文学作品表演出来的方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读写教学的哈，还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读写教学的实践。实际上它有非常丰富的形式可以让我们去实现我们说的这个四六开的那个四，除了内容上的这个不一样，还有形式上的不一样。 这个我再补两句哈，就是刚刚张老师讲的这个四式上的不光是内容，还应该是空间，还应该是组织形式，还应该各种各样的不同。因为学习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多样化以后它就有兴趣，就能够从多个方位发现新的东西。如果是你单一的老师那个让学生听，老师让学生接受，不让他行动，他这个学习也很难深化下去。 嗯，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能够让这个课后服务是有质量的、有吸引力的、有这个有效性的，这个怎么样来兼顾？ 这两块事实上它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课后服务的资源哪儿来？课后服务的资源哪儿来呢？那么从我们学校形态产生以后，实际上呢，它都只可能是在学校形态之外获得。学校因为学校的职能它相对来讲比较专一，它就是一个知识教学，这个自古到现在都这样。现在你要希望我们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学校有一个成为一个变形金刚把它变出来，这可能性不大，它涉及到教师的原来的资源储备，也涉及到我们现有的学校的管理方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思路一定不能是封闭的，一定是开放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个，一个是叫家长资源，我认为讲的家长资源不够，实际上关键的最关键最终的要看学生资源。如果学生不自愿呢，他这个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他的效果依然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都应该有个开放的思路，不能够非此即彼。 嗯，要秉承着多样性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同时呢可能也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西城区呢就表示说会整合12家校外教育资源，为区域学校来提供课后服务的课程菜单，另外呢也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统筹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等这样一些社会资源，为学校的课后服务来提供有益的补充。那我们也看有的地方呢还会引进这个少年宫的资源，为孩子们提供这个课后服务。总之呢是要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成长需求。我们说呢这个硬核的双减政策在落地，那么孩子的负担少了，家长呢可能除了期待双减能够带来的一些实效之外呢，毕竟呢相比于之前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情况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哪些心态上的变化吗？张老师您觉得？ 其实真正家长的教育压力来自两点，第一点是他希望孩子学业上能够更优秀，也就比如说中考高考啊，咱考个好成绩再上个好大学。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其实家长是对孩子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就是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更优秀，而学业上的优秀只是孩子优秀的一部分，这个才导致了家长去激孩子。 嗯，是的，有一部分家长难免会焦虑哈，就是担心孩子如果说学习方面太轻松的话，会不会影响往后的这个升学，所以这个家长怎么样来正视双减之后带来的新变化，怎么样才能够减少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心态呢？楚老师， 这次的双减政策啊，其中首先是提到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但是这一部分怎么做到呢？在全国我们这么多学校，而20多万所义务教阶段的学校呢，他想齐步走是很难的。所以我接下来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实施呢？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呢我觉得不能够轻视。一个基本的设计呢应该是说把学校的效能提升做一个重要的目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给各个学校的自主权，给教师的自主权， 全国20多万所学校所想出的点子，他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来想这个办法，发挥他的积极性、创造性，他会想出他的办法。我们把考察学校的效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重要的目标，我又通过专业的评价来实施、来评估学校充分发挥它的效能，它整体的效能才能提升，就是提高自主性、提高效能、提高效率，要从这样几个角度去解决问题。 嗯，其实说到底，这个减负的最终突破口就是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那么教育生态应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之前我看到一个家长发的心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家长不再过度的焦虑，家庭经济负担减轻，孩子洋溢笑脸，阅读锻炼审美，参与劳动成为常态，家长、教师和学生成为梦想合伙人，而学校的教育呢，在不断的变革育人的方式。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所期待的一个场景。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的讨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